一回一辈子不会忘。带你到我的家乡去看一看，我家后面是雪白的玉山，小树沙满了颗颗璀璨的星空，走过一生你就不想走。我的兄弟热情好友，我的姑娘你别想哄，我的家乡充满爱和珍重，下次再来我为你倒酒。带你到我的家乡去看，家对面是蔚蓝的太平洋，你是海平线升起红红的太阳，走过一回一辈子不会忘。带你到我的家乡去看一看，我家后面是雪白的玉山，像是洒满了颗颗璀璨的星空，一生你就不想走。我的兄弟热情好友，我的姑娘你别想哄，我的家乡充满爱和珍重，下次再来我为你倒酒。我的兄弟热情好友，我的姑娘你别想哄。 嘿嘿嘿，大家好，我是 DJ 麦。 夜空巨星 ，Oh my Radio Star，Radio Star， 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每个周末夜，麦麦的周末夜现场，闪耀夜空。 周六晚9点，周日晚10点，9、10点钟，三五好友，两三小时，一个周末，多种嗨法， 笑谢 不想事儿。 麦麦的周末夜现场 ，Oh my Radio Star。 好了，麦麦的周末夜现场到了21:12，邀请众多同学们继续加入我们的麦家族，在新浪微博跟我们互动，同时呢不要忘记在微信 ID 搜索麦家族全拼，加我为你的微信好友。好了，我们看到了麦家族 My Home 的点歌贴已经上线啦。今天抢到节目沙发的是雪琳儿，恭喜你，所以今天点歌的这个手贴给你了哦。他说这个点歌要求不高啊，希望可以来首麦同学的千年梦哦，来自情书甜甜的潇洒先生最后一个夏天，虫儿飞，随便一首都行，怎么样，要求不高吧。你点的全是我唱的歌曲，这么多放哪首合适呢？思考一下。是柠檬草啊，特别呢想点一首追光者给杨飞鸿，他说他像一个光一样在他的世界里哈，祝他呢这出道1周年快乐，事业呢一帆风顺。新岛同学没有抢到沙发，但是呢同样也可以今天来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说说今天晚上想听什么歌曲，就在麦麦的周末夜现场。 牵手，牵手， 昨天呢是美好浪漫的七夕，哎呀，今天呢要把这个七夕的浪漫祝福补给大家哦。 写了100个字给你，100%的情绪，说不出口的话，想出来更动听，100个字爱你，100%的坚定，需要多大的勇气才能对你说我爱你。 100个字虽短，但爱却很长。 突然想扔掉手机，和毛笔将它代替，写封信把它交给你，最好用直升机。周围人叫我星星，说我够了别发神经，我但愿长醉其中不复醒、哦、跟你听海的声音，陪你看森林表情，白居易的诗句今生注定眼里，对岸边有人在喊我的名，是你是你，听见的就是你。写了100个字给你，100%的情绪，说不出口的话，想出 浪漫的指数在这里了。现在的你打开收音机，贝尔的手机甩大大脑，用心支配着你的手，摇摆不定会傻傻动情在空中，书写爱的感动存在在每个时空。我喜欢你哦，我写错了，应该是我爱你，唯一爱的解药 Only Love。 跟你听海的声音，陪你看森林表情，白居易的诗句今生注定眼里，对岸边有人在喊我的名，是你是你，听见的就是你。写了100个字给你，100%的情绪，说不出口的话，想出 是我所创作的百字情书，几年前呢所作词作曲演唱的一首告白歌、哦、也很适合呢在七夕的前后来听听看，好，把这个浪漫呢延续延续，好不好？希望大家平时呢也可以多多的这个把很多的时间呢拿出来，好，把这手机放下，好不好？然后呢回归到最最自然的去跟朋友交流啊，去跟心爱的他分享自己的心情啊，这样的最最真实的一种对爱的感悟和表达齁。在21:20麦麦的周末夜现场当中呢，邀请大家继续加入我们的麦家族，跟我们互动，在麦家族 My Home 的点歌贴当中呢可以看到你的小小音乐心愿。眼睫毛同学来了，他说呢昨天七夕啊，麦同学呢跟王一浩同学一起来过的七夕，很羡慕的感觉，对不对？因为昨天跟MSA 的队长王一浩有在直播哈。 小雪篱笆边的蒲公英，十几里有味道的风景，不是操场传来蝉的声，多少年后也可 将愿望折纸飞机寄出心， 麦麦的周末夜现场正在放松中，就在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在每个周末夜周六晚上九点、周日晚上十点钟跟大家空中相约。昨天呢，这个大家愿做比翼鸟，在地连为这个连理枝了没有？有没有一起过一个很浪漫的七夕呢？还是很多单身的朋友听节目，单身的朋友请举手啊！我听说呢，昨天很多朋友呢也是临时的啊，单身的和单身的彼此呢凑了个伴儿哈，也是凑了一个过七夕的热闹，一起所谓的过了一个假的七夕情人节，这不就简称拼拼夕夕吗？

机器人大会开幕两天积攒了不少人气，昨天迎来参观高峰，每个展台前都人头攒动。在 A 馆的序厅内，一个大家伙吸引了不少人的视线，这就是中国最大的无人直升机，重达3吨。这个大家伙可在海拔3000米以下以正常起飞重量起降，除了运用在传统的海警、海事、海关、缉私、农业植保、军事防务和电力巡检等领域外，这款无人机在应急减灾方面也可以大显身手，可以运输更多的救援物资，也有更强的机动性。东城区史家胡同博物馆正在举行胡同微花园七夕浪漫周，居民们晒出了当年我们俩的结婚照、两人互写的情书、有纪念意义的老物件等，让大家在参观之余体验七夕的浪漫。本次展览将持续一周。七夕至，今年不少京城老字号纷纷开动脑筋营造七夕氛围，有的老字号专设了七夕菜肴，也有的推出了温馨的套餐。百年湘菜名店曲园酒楼七夕特别推出了鹊桥这道菜肴，什刹海同和区食府为七夕推出了浪漫的水晶木瓜，三里河同和居在鹊桥之下装点节日推出了桂花糯米藕，又一顺推出了象征着喜庆欢乐的花锤铜锤羊肉，用地道的老北京菜肴配上喜庆吉祥的寓意。以上资讯由左小美编辑播报。 嘿嘿嘿，大家好，我是 DJ 麦。 夜空巨星 Oh my radio star Radio star Radio star，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每个周末夜，麦麦的周末夜现场，闪耀夜空， 闪耀夜空， 闪耀夜空， 闪耀。 周六晚9点，周日晚10点，9、10点钟，3、5好友，2、3小时，一个周末，多种嗨法， 笑谢不 想事， 麦麦的周末夜现场 ，Oh my Radio star。 山岗，依然能感觉寒冷，又怎能停止对温暖的向往？ 麦麦的周末现场正在直播中，就在北京音乐广播21:38，我是麦麦。 嘿，大家好，我是 DJ 麦。 夜空巨星 ，Oh my radio star，radio star， 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每个周末夜，麦麦的周末夜现场，闪耀夜空， 闪耀夜空， 闪耀夜空， 闪耀。 周六晚9点，周日晚10点， 9:10 加入五好友， 两三小时， 一个周末， 多种嗨法， 笑戏 不想事， 麦麦的周末夜现场 ，Oh my radio star。 新岛同学在麦家族 My Home 点歌贴呢，这位微博上的朋友说，很想点播一首《小勇敢》哈，今天没有小勇敢，有一个大勇敢就对了，送给他的好朋友哈，愿他在感情的世界里面不再迷茫，勇敢一点。 黑暗中，寂静伸出的双手，冰冷的空气像火，害怕又受伤。这样 喝啥酒啊？ 哦，嘿嘿嘿，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玉帝大寿送啥酒啊？ 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平顶有只金狗的酒。 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苏宁易购818发烧节来啦！ 8月10至18日，家电五折起，30天包退，365天包换。 更有发烧达人裘继荣18日和您相约慈云寺云店。 城在哪里？天空之城或许在每个人内心的心底都有一片最最神秘的地方。或许呢，有一些网络上的视频看多了，就会呢产生想要环游世界的小小冲动，想去浪漫的土耳其看热气球，想去巴哈马漫步迷人的粉色沙滩，还想去哪里？ Just stop you crying, it's a sign of the timesWelcome to the final show.

麦麦的周末一现场啊，昨天呢过了美好的七夕，同时呢也是一个很特别的日子啊，和好朋友王一浩同学刚刚发了新歌的王一浩一起呢为大家进行了一个很特别的吃播。 追逐的走廊是你唠叨的回响，刚好躺在笔记上是靠近你的家乡。 I can see 你去回家的脚印，恶作剧忽然来找，参加球队的号召，为了不让你跑掉。 Yeah. 下课钟又被谁调整？隔壁阿灯又成新闻，天气紧张超过体温，手里抱着吉他，等你站在窗口，想在每一个午后。斟一杯汗水锁尽头，好想牵起你的手。 I can say It's alright It's alright It's alright I can say You love me You love me You love me 有在我上学的时候，在我的左右，我送给你的玩偶，要在床头，世界褪色掉了相片，想清晰我们牵手的模样，的模样。 常常把你记得转身，再用笑话对你倾盆，我的幼稚，你的天真。只能形容一点，没有任何节奏，完美形容这感受。我们在相遇的时候，会牵起你的手。 I can say it's alright, it's alright, it's alright. I can say. 时候，你总在我的左右，我送给你的玩偶，要在床头，世界褪色掉了相片，想清晰我们牵手的模样。 再度来袭，一场因梦游引发的爱情危机，亦是美声歌剧中的旷世杰作。著名导演吉尔伯特·德洛佛倾情打造，丹尼尔·欧伦应邀执棒，发腔女高音迪丽拜尔领衔实力阵容。8月28、29、31，9月1日、2日，国家大剧院制作歌剧《梦游女》，听中国夜莺唱出清纯华美，领略歌剧诗人朦胧婉约的浓情诗意。详情咨询6655-0000。 苏宁易购818发烧节来了， 8月10至18日，家电五折起，30天包退，365天包换， 更有发烧达人裘继荣18日和您相约紫云寺云店。 猴哥，狗年宴席喝啥酒啊？ 哦，嘿嘿嘿，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玉帝大寿送啥酒啊？ 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平顶有只金狗的酒， 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猴哥，狗年宴席喝啥酒啊？ 哦，嘿嘿嘿，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玉帝大寿送啥酒啊？ 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平顶有只金狗的酒， 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是一个尴尬的邂逅。如果这就是最后的节点，有些话要让你听见。我爱你，在你离开以后。有时候梦见你还像以前靠在我的肩，这是我无数次想忘记的画面。些颤抖我的双手，想要把你抱在胸口，低下头像是一个尴尬的邂逅。这就是最后的节点，有些话要让 来自好朋友张伦硕的创作哦，在22:06邀请大家继续呢，在周末的夜晚随性快乐的听听歌唱唱歌。在麦家族的互动当中，也看到了很多同学呢在加入我们的超级话题的互动哈。今天的沙发呢归雪灵儿，刚刚呢也满足了这位同学的小小的心愿，是不是听到了我们的百字情书？昨天的七夕啊，虽然没有办法陪大家过，但是呢跟大家直播了，对不对？视频直播了也不错哦。然后呢，雪灵儿同学还说啊，所有的听众朋友们、粉丝朋友们、麦苗朋友们，记得有空的去抖音搜索一下麦同学，然后点关注。毕竟呢，这个在这个抖音里面哈，麦同学呢也真的是在这方面确实是有一点点稍稍的懒惰。这么多年了才刚刚开始呢申请了一个抖音号哈，然后呢都是希望大家可以呢去搜索麦同学，对，我的那个抖音名字叫做麦同学。他说什么时候麦同学可以给我们发这个一分钟的长视频，要看大家哦，点赞，对不对？红心破一千，怎么这么多规矩啊。好了，希望大家可以多多去关注一下，我也尽量的抽时间拍一些有趣的视频给你，给你们。 我怎会这样啊，快要疯了、听说你要远行，怕从此断了消息，来不及查出去就已结束。想不开甩不开，关在房间里发呆，爱不爱该不该，情绪无法按捺。勇敢表白，不管后悔，现在是什么时代，说的

want a perfect body. I want a perfect soul. I want you to notice when I'm not around.I wish I was special, but I'm a creep. I'm a weirdo. What the hell am I doing here? I don't belong.

顺义建鼎金辉体育温泉酒店开业在即，现招聘各岗位精英人才，招聘电话6940-8726。 各位好，欢迎收听974盼点资讯。本时段我们来关注一组展讯。发现北京大型系列摄影活动优秀作品展日前开幕，活动作品创作和征集历时一年的时间，吸引了30多万名摄影专业人士和爱好者踊跃参与，共征集优秀照片7万多张，是近年来首都北京规模最大、参与人数最多的大型摄影赛事。这次在首都博物馆举行的发现北京大型系列摄影活动优秀作品展，精选了参赛优秀作品190幅，分为今日北京、奋进北京、魅力北京、多彩北京四大部分。由中国美术馆刘开渠艺术研究院主办的刘开渠与中国美术馆展览开幕式暨学术研讨会在中国美术馆举办。刘开渠创作了人民英雄纪念碑浮雕、周恩来总理像、向新时代致敬、蔡元培坐像等一批中国现代雕塑史上的经典作品，其中最具代表性的64件作品将在展览中亮相。中国美术馆馆长表示，刘开渠先生作为杰出的雕塑家，从事国家美术馆的领导工作，不但雕塑了自己的精彩人生，而且让自己的人生和所属时空背景形成有机的关联。正如其雕塑赋予空间以生命形式，他还让中国雕塑事业与所处的时代相得益彰，相映生辉。下面为您介绍一下本台明天播出的部分节目：0点光阴的故事，1点重播月影流声，2点重播节奏驾到，4点重播中国歌曲排行榜，5点特别创意，6点歌飞扬，7点月影流声，8点音乐加速度。以上资讯由左小美编辑播报。 一木为木，二木为林，三木为森，四木为双林，五木 家具，真材实料，良心品质。 下班以后，明光见，明光等您到9点。明光家居，咱老百姓的品质家居卖场。 嘿嘿嘿，大家好，我是 DJ 麦。 夜空巨星。 Radio Star 北京音乐广播 FM97.4， 每个周末夜， 麦麦的周末夜现场， 闪耀夜空。 周六晚9点， 周日晚10点， 90点钟， 3、5好友， 2、3小时， 一个周末， 多种嗨法， 下戏不想事， 麦麦的周末夜现场。 Oh my Radio Star。 记得那个夏天，球场边的约定和窗外挂在树梢的白云，我怀念曾经感动的旋律，是永远说不完的话题。你送的相片我会好好藏在抽屉，相片 起那小小涟漪，是风吹过的痕迹。 夏天不知不觉呢离我们远去了，在感受到了秋天的气息过后，在收听一首歌曲的时候，相信呢心情也会有所不同吧。在22:37麦麦的周末夜现场当中，有很多很多的好歌在等你。新浪微博找到麦家族 My Home， 点到属于你自己的最最心爱的调调，在微信 ID 搜索麦家族全拼，加我为你的微信好友。 你说呢？明知你不在，还是会问，空气却不能代替你出声。习惯像永不愈合的固执伤痕，一思念就撕裂灵魂。把相片让你能保存多细本，毛衣也为你准备多一层，安慰的体温怎么为你多留一份。我不愿让你一个人，一个人在人海浮沉，我不愿你独自走过风雨的时分，我不愿让你一个人接受这世界的残忍，我不愿也遗落你被子手套和笑声，最后你只带走你脆弱和单纯，和我最放不下的愿眼泪陪你到永恒。你说呢？明知你不在，还是会问，只因习惯你满足的眼神。只是我最后一个奢求的可能， Radio Star。

手，留下我们的狗，别管有没有用，我怕他以后没人宠，他快跑不动我的喉，我不必再为你将就，楚楚可怜，看见难道在消遣，可见满处不管他贵贱，一个接着一个，一拍接着一拍的心情的消灭，关了门我们两不相欠。 生活里面做一个温柔的人，轻声说话，喜欢动物，或许都是温柔的特质，喜欢跟这样的人亲近，他们生活的状态，待人的方式都是柔软的，温柔的。 分隔得起难偷难，也许病愿难偷体质病被大爱，可多特难知带隐形的苦在替代有热白山热的 Bye. 是蛋堡给就软嘴唇，为各位带来这首你是我的梦想 Let's go、你是我的梦想，帅气灌篮的男人，你是我的梦想，那只想要牵的手，还有哦，还有你，七十二色彩色比你们是曾经，我究竟得到或放弃，我是否曾经接受或抗议，后来都忘记，成为模糊的色块，现实把我们带离情感的热带，因为一首喜欢下雨的歌，喜欢上跳舞，因为大片的气垫基于篮筐的高度，爱上他长发在某个没睡的中午，开始拿起笔画图，是因为七龙珠已重复整个下午，我耗着转书转笔，外表一入神，我的心里在想你，磨平的鞋底布满涂鸦的讲义，第一次一起出去我带了几颗拍相机，追逐着追逐的退出前飞舞的飞舞的，你是我的梦想，追逐和退出的飞舞在最初的最初的，你是我的梦想，追逐前飞舞在最初的追逐的追逐的，你是我的梦想，飞舞在最初的追逐的退出的退出的，你是我的梦想，第一个正确的动作，第一次上篮得分，第一次拿笔上了色，第一次畅谈人生，第一次了解实现定义是成为现实，虽然说终于也是另一个开始，开始了追逐，开始了飞舞，开始无条件付出，开始没有退路，追得太快，有时候太超过，突然之间回头，初衷已飞走，当终于跳起来能摸到了篮筐，离开了南方，爱情又绽放，褪色的涂鸦被淡忘，门口的球鞋塞进鞋柜没带走，只带着新的责任，开始新的人生，期待着新的可能，绣上新的纹身，那个图案是用来纪念浪漫的抗战，最怕自己忘了同党分离的傍晚，追逐着追逐的退出前飞舞的飞舞的，你是我的梦想，追逐和退出的飞舞在最初的最初的，你是我的梦想，追逐前飞舞在最初的追逐的追逐的，你是我的梦想，梦想，梦想。许久的夜晚，我问自己，问自己。安静的夜晚，我问自己，问自己。许久的夜晚，我问自己，问自己。清醒的夜晚，我问自己，问自己。想问自己这问题，但是又。问自己怕自己有点旧，问着自己腻了还是顺了自己，我问自己到底还认不认识你，为什么长越大梦想却越小，说什么越被揣测分享或炫耀，做什么人的惰性很难去戒掉，我干了什么，究竟拿了时间换了什么，要怎么定义什么才是成功，又要怎么失败才算沉重，我不很懂，有时决定下得太慎重，却让后悔成为偶尔的阵痛，追逐着追逐着退出前飞舞的我的梦想，追逐和退出的飞舞在最初的最初的，你是我的梦想，追逐前飞舞在最初的最初的最初的，你是我的梦想，飞舞在最初的最初的退出的退出的，你是我的梦想，梦想，你是我的梦想，梦想，你是我的梦想。 还记得自己最初的梦想吗？还记得你为梦想所付出的努力过后，为自己的骄傲感动吗？一说到呢最初的梦想，这首歌曲哦，也是来自于最初的原点，初爱。 永远感激你狂奔过操场来到我眼前，阳光灿烂

出旅行的意义，勉强说出你为我寄出的每一封信，都是你离开的原因。你离开我就是旅行的意义。 旅行的意义，我们说了，在现在的很多社交媒体上呢，看过很多很多的视频之后，经常呢会让我们深更半夜的时候刷着刷着想说，诶，是不是应该来一场小小的甜甜美美的旅行呢？无论是一个人还是两个人，就像是昨天的节日一样，你怎么度过，你是一个人还是两个人，真的没有那么重要。 你离开的那一天， 一定要感受到自在， 见不着 轻松、愉悦和满足。 少了一个人斗嘴，多些朋友的安慰，一切都不是错觉。来不及道声感谢，故事已结尾，太多事情来不及后悔。上还留着过去的照片，我一个人的失眠，一个人的空间，一个人的想念，两个人的画面，是谁的眼泪，是谁的憔悴，洒满你的心碎。我一个人的冒险，一个人的座位，一个人想着一个人，眼角的泪，这不是失眠，一个人的空间，一个人的想念，两个人的画面，是谁的眼泪，是谁的憔悴，洒满地的心碎。我一个人的冒险，一个人的座位，一个人想着一个人，眼角的泪，这不是错觉。 一个人想着一个人，23:39，麦麦的周末夜现场，接下来播出的这首歌曲哦，异曲同工的歌名，唯一的唯一。人的温柔和事物的温柔是不一样的，喜欢阳光，喜欢花朵，喜欢奶香味的冰淇淋。 你喜欢的人对你的温柔。 一样自己走在回家的路。Oh no no， 却突然发现自己有些孤独。Oh no， 天空下有几个脆弱的心，找寻着那双孤零的眼睛。我怀疑一直在等待的人，真的就是你。自己与众不同。Oh no no， 天空下有几颗脆弱的心，找寻着那双透明的眼睛。我怀疑一直在等待的人，真的就是你。 小同学说，暗恋是一场一个人的旅行，在走走停停中忘记了自己，在跌跌撞撞中或许会迷失方向。麦麦的周末夜现场， 昨天，那个夏天，微风吹过的一瞬间，似乎吹翻一切，只剩寂寞跟沉淀。 如今风依旧在吹，秋天的雨跟随，心中的热全不退，仿佛继续闭着双眼，熟悉的脸又会浮现在眼前。蓝色的思念突然演变成了阳光的夏天，空气中的温暖不会很遥远。吹光的一瞬间，似乎吹翻一切，只剩寂寞肯沉淀。 风依旧在吹，秋天的雨跟随，心中的热却不退，仿佛继续闭着双眼，熟悉的脸又浮现在眼前。 会唱的朋友， 夏天，空气中的温暖不会很遥远。哦，冬天也仿佛不再留恋。绿色的思念，挥手对我说一声，四季不变，不过一起的时间又再回。 成了阳光的夏天，空气中的温暖不会很遥远。哦，冬天也仿佛不再留恋。 思念思念，挥手对我说一声，四季不变，不过一季的时间。 突然在节目当中呢，听到这样的歌曲，又想到夏天真的离我们远去了。夏天的时候呢，会抱怨哦，夏天怎么这么热？今年北京的夏天真的热了一阵子，但是夏天真的远去，又好像有那么一点点的舍不得。在麦麦的周末夜现场当中，送上这首《北风吹过的夏天》。好了好了，给你加油打气一下哦。晚上。要吃夜宵的朋友举举手来，真的有吗？ 每天起床第一句，先给自己打个气，每次多吃一粒米，都要说声对不起。摸清摸清，看看我，我的锁骨在哪里？美丽，我要美丽，我要变成万人迷。 的时候，明明是妈妈说吃光盘中餐，粒粒皆辛苦。直到最爱的裙子的扣子都系不上了，原来吃的掉甩不掉，更辛苦。希望体重帅哥，不如跟着节奏没在怕的努力。别人卡路里，你卡路里卡住你，不达目的不放弃。 我们一起呢在今天节目的最后的时间呢燃烧了一下自己的卡路里，提醒大家呢尽可能的听过呢麦麦的周末夜现场节目之后就乖乖的去入梦乡啦，因为呢明天开始要忙碌投入到新的一周的工作当中。再次感谢各位同学的收听，最后的这首歌曲是来自于我们粉丝朋友的点播，老街送给你们哦，想到了小时候的做过的每一个甜美的梦，让我们在明天晚上10点继续回归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麦麦的周末夜现场。接下来是光阴的故事，明天见喽，祝大家晚安。 安静地躺在课桌的里面，快要过完的春天，还有雕刻着图案的门帘，窄窄的长长的过道两边，老房子依然升起了炊烟，刚刚下完了小雨的季节，爸妈又一起走过的老街，记不得那年的那一天，很漫长又很短暂的岁月，现在已经回不去早已流逝的光阴，手里的那 美好的生活离不开美食、美酒，健康的养生品，有品质的生活品，有格调的电器。其实远不止这些，别再让网购成为你生活的全部，品质生活也可以用听的。北广生活时间为您带来优质的商品推荐，节省您生活中的每一分。 PM， 这是一档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全新推出的生活服务类节目哟。2018年北广生活时间微信商城荣耀升级。